起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六的下午跟大家见面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对，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哎，没错。 那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关注之后呢，右下角就有我们的视频链接，一起 造起来， 互动起来吧。对，我今天是可能有点激动。 对啊，这个今天确实有那么一点激动，大家发现我这背景音乐都换了。 是的，今天比较特别的一期。 哎，对，今天是12月30号啊，2017年的12月30号，距离2017年结束呢，只有1天零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就要跟2017年彻底的说再见了，而这个。作为主持人呢，作为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呢，在这半年的节目当中呢，982活力榜也跟大家做了好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榜单的推荐啊，有这个身边的事儿的，跟大家说新闻的， 对 啊，说这个大事小事没事找事儿的， 没事找事的事儿是重点。 哎，没错，还有这个跟大家说了很多的电影的榜单，这个音乐的榜单，还有一些旅游的、吃的呀排行的各种各样的榜单，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呢，都跟大家来一一的分享过了啊。也不知道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边，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的榜单有没有带给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去供大家分享和自己查看、观看、收听一下哈。 对，没错。但是每一期说实话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而来的哈，所以说每一个榜单上面可能都带着我们对您的这个心意。那今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的这个标题就叫 最后一期榜单。 对，其实是有很多的内涵哈，但是最后说实话，可能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家都在去回顾自己的，就是之前，也就是2017年的这一年所经历的事情，就像今天朋友圈屡次刷屏的18一样。 哎，没错。 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通过那18的刷屏，都在找回自己18岁，或者找回自己曾经最芳华的那一段时光。对，没错。所以说，那今天其实也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共同回顾2017年这一年，那具体可能我们聊的话题就不止音乐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哈。所以说我们就叫最后一期榜单啦。 没错啊，就是通过一些在2017年特别火的歌曲，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你就脑子里边就立马会想到当年啊，不是当年，今年发生在你身边的种种的这些大事儿、小事儿和自己那些没事儿找的事儿，咱甭管它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带有这个笑容的还是带有泪水的，反正都已经伴随着2017年的这个马上快要结束的日子，都已经 马上就快远离我们而去了。其实就像刚刚你说的，在今天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已经被刷屏了这个我的十八岁啊。 对 为什么要刷这个我的十八岁呢？因为2017年嘛，这个距离最后一届，不是最后一届去了，距离最后一批90后的成年已经全部结束了，就是从90年一直到99年的人已经都全部成年了。 没错哈，所以说这就意味着90后都已经成年了，那之后鲜肉或者是所谓的少年时代就属于00后了。 哎，没错啊，这个度过了70年啊，度过了80年代，度过了90年代，现在未来的世界属于00后，也属于我们，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 是的，是的，有曾经的芳华，也有正在经历芳华的那一段时光的你们。当然了，我们也是不断的期待着明天，因为未来会更好嘛。 没错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就叫最后一期榜单啊，也是以一期音乐榜单为主，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2017年发生在982活力榜当中的一些事情，也来帮助我们两个自己来回顾一下，或者是展望一下未来吧。这个接下来就让我们推荐今天最后一期榜单的第一首歌曲，一首在2017年非常非常火的歌曲，来自于大壮的《我们不一样》。 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更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这么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就过去，这身后不散的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我们想要的明天，好好的这份情好好珍惜。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在这里，在这里等你。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哎，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大壮的《我们不一样》啊，就是，这首歌曲啊，可以说在2017年里边，真的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 APP 上，只要是你能听到歌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这首歌出现。 我们不一样，刚刚还跟大佐开玩笑，说是必须要把大壮要读得特别壮。 来自于大壮的， 大壮的，我们不一样哈、 啊。对，而且就在刚刚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的高中同学，哈哈，这个我们组了一个小群，还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就是、 wow. 应个景嘛，今天不是说那个我们的十八岁嘛、 嗯、 就是刷爆朋友圈的，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啊、 嗯、 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哇、 哎 wow. 可以给我个镜头， 左哥的粉丝们啊、快准备好了。 哎、哇、啊、这个大家 猜哪个是左哥， 可能看不大清啊，因为这个真的是时间有点久远了，发生在高中的时候、 嗯、 可以看到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人、 哦、 这九个人呢真的啊，当时我们高中班一共有七十个人， 嗯， 然后我们这九个人呢基本上可以说算是这七十个人里边不怎么爱学习的，就不咋好好学习的那种， 比较嗨的，放飞自我的。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现在从左往右数啊，这左边第一个这个左一，然后左三、左四，这个现在都是比较知名的画家，画画都特别厉害。 嗯。 然后左二呢，现在是一个这个也比较厉害的一个会计， 哇， 赵会计特厉害，现在算账啊、 嗯。 然后那个。中间那个就是现在的我 啊，哎，你不要抖，不要抖，这时候 不要抖，说话都不会说了。 对，让我们的粉丝看到啊、哎，我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很多你的粉丝来了，说我来了，我来了，左哥厉害啊， 然后 U B I B O， 嗯 啊，然后在我旁边的那个呢，这个老王同志现在。也是这个锦州篮球队的一个教练，应该算是外场的教练，现在也特别厉害， 厉害了。 对，然后在旁边这个现在是一个后期的大神， 哇， 啊，然后在旁边 后期都是 大哥，对对对对， 大神。 再往旁边两位呢，都是特别厉害的，现在做生意挺猛的都。 哇，真的发展不错。然后坐在中间的那位哈， 嗯、 大佐老师，就是在我右边的这位著名主持人大佐老师。 快拉倒吧你！ 你看，现在真的是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很多粉丝，好像还有照片当中的某个他哈，说我是左边第三个，我是赵会计，你是召集的小伙伴过来是吗？来打 call 了，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北京青年广播，并且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没错啊，这个刚刚回忆完了自己的十八岁啊、 嗯、 这个就来跟大家说这首歌我们不一样。 嗯， 其实这首歌呢跟刚刚的这个我跟大家分享的照片呢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因为它整首歌的歌词和曲风大体上都表达了之前自己跟兄弟之间的那种情谊。 嗯， 然后这首歌呢在2017年也是真的太火了，由这个大壮演唱，张亮和高进天慈作曲的一首歌曲。 嗯， 然后里边的台词大家估计都已经应该能倒着都能背下来，这么多年的兄弟就除了这句话是吗？有啥不一样这句 结束，这句接得太棒了。 对，其实呢这个大家可能不大了解，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啊，大壮就是这个演唱歌曲的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娱乐平台上的一名人气主播，有点类似于当年的那个陈一发儿，发姐。 哦，发姐，也是出了自己单曲的。 对，童话镇嘛， 对 对 对对， 他也是从一名这个娱乐主播，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开始要进入演这个就是歌唱圈，对，演艺圈的一名歌手了，而且在这首歌出现之后。 已经在这个排行榜上打榜都已经能打到前两位，而且超过了比如张艺兴啊、林俊杰啊这些之前的一些大咖们。 对，我觉得他的制作水平包括他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特别棒，因为之前我并不了解他这个歌手，也就是发姐哈，就不知道他是主播出身，但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来头，所以也是非常棒的。那这次的也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大壮呢，也是类似的情况啊，也是从主播，然后现在也出了自己的歌曲，应该是单曲《我们不一样》。那其实大壮啊，这个他不是江湖名，是儿时的外号，他的真名呢叫做王轩，是北京人啊，大兴人，小时候个矮，没少被人欺负，忍气吞声之后呢，他在伺机找混社会的表哥帮忙打回来啊，这个有点厉害了哈。那等上了高中，他个子一下子窜上去，甚至超过了班上的同龄人，才得名为大壮啊，这来了一个反击。 对，其实通过这段经历啊，这段经历我也是在网上查到的，因为这个大壮这个人除了他做直播的一些铁杆粉丝之外，这类似于这样的信息还真的特别不好找。像他的那种之前那种时光，在上学的时候个小被矮，那个个小被欺负，然后在伺机找人这个报仇回来。 所以左哥也有类似的经历吗？ 我觉得这样的经历应该在上高中的时候每个男生身上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那么一点点，就不管是你当时个大还是个小，这个脾气好还是脾气坏，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我们在之前的十八岁或者是再往后的青春时光里边的一种印记的象征吧。 原来是这样哈，那怪不得会有很多的共鸣，关于兄弟的，关于小时候共同经历的哈。 对，没错啊，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找来了几条这首歌曲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热门的评论啊，在这儿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比如说有一哥们儿就说啊，我是一个碌碌无为只有白开水的男人，早上骑摩托到工地，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干的衣服，晚上回去呢也没有一件干的衣服，一个泡方便面啊，下个速冻饺子，我只想说今儿天冷了，各位拼搏在路上的陌生人啊，多穿点衣服，咱们继续拼。 继续拼。那么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评论。那么下面一条评论也是在网易云音乐上面摘取下来的，他说今年26岁，因为我公司亏损倒闭，车也卖了抵账，未婚妻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我，本来11的婚期，现在呢他却跟别人订了婚，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背井离乡来到了深圳，拼了这条命我也要翻身，那现在的苦呢谁都不懂，朋友们只记得我风光的样子了，不知道我落魄之后过得有多苦，哎，我谁都不求，只求身体健健康康，好拼命去挣钱。 对，这个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嘛。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咱甭管这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挣多钱挣多挣少，公司倒闭没倒闭，这个未婚妻跟别人跑的这事儿，真的啊，你就抢好去吧，还没结婚呢，未婚妻跟别人跑，你这结婚了你多难受啊，这得。 对对对，你是也是啊，这样想一想还。 对吧，咱凡事要往好的方面去想。 对对对对，要乐观一些哈，但是身体还是最重要的，不要太拼了。在这儿也是要跟就是我们的摘取到留言的这些听歌的歌友们来说一下哈。那么接下来还有、我们继续来念一下留言。不想等我结婚买房子买车的时候，所有的钱都要爸妈去垫付，他们的血汗钱啊，所以说呢，虽然我是个农村的孩子，目前身无分文，没有任何背景靠山，没有女朋友，但是呢，从现在2000多的工资开始，我要我以后用到的钱都要自己来挣，而不是啃父母的。这首歌呢，陪伴我一个人这些岁月啊，真的是激励人心的一首歌哈，就是激励他努力的去靠自己的力量去养活自己。 对，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大壮的《我们不一样》啊，这个我看到留言平台， 你的兄弟们已经开始讨论了，小组讨论，大家可以自行拉群。 爱你们，爱你们， 哎呀， 好好好，爱你们。 左哥今天好幸福，你们之后得聚一下了，拍一张类似的，大家坐在一排的 几年后的照片，好不好？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当中定下这样一个约定，回去之后大家再拍一张几年之后重逢的照片。 哎，没错啊， 座位刺猬一定要一样。 对对对，我就想知道后边那片废墟还能不能找得到了？我的天哪！ 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做过的废墟。哎，今天 有意义。 对对对对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这个2017年比较火热的第二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这个一经推出之后，也是打上了各大榜单的前几名的位置啊！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校长的《带你去旅行》。 来听。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禁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尝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校长的《带你去旅行》啊，也是一首在2017年非常火的歌曲。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精彩继续，大家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神秘， 对，神秘幕后奖，对。然后这个当时吴老师还说，这个谢谢这些幕后黑手们，就真的要是没有这些导播老师的存在，我们真的没法完成一场直播。 真的是这样，他们每天就是比我们主持人到的还要早，而且也要就是顾及各个方面啊，直播的画面呀，还有各种各样的内容，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再次对我们的幕后工作人员、幕后黑手们表示感谢。 给大家掌声， 谢谢谢谢。好，那今天其实最后一期的榜单他们也应该上榜的，跟着我们的歌曲一起上榜。 哎，没错啊，刚刚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今天的最后一期榜单的第二首歌曲呢，来自于校长的带你去旅行。这个校长呢原名叫做张弛，也是由这个在2017年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叫做带你去旅行。然后呢这首歌里边不是唱到了好多个地方吗？你比如这个迈阿密、土耳其、巴黎、东京、云南、大理啊、还有土耳其啊，对吧？这一大堆地方。然后在这个网上呢，就有一个人算了一笔账，说你这首歌唱完呢，这估计旅趟游得花20多万。 我的天哪！教你一招哈，我们的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对，哎，我告诉你，哎，那今天呢，他就说我带你去网吧偷耳机，这个多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哈，其实就是我们网友也在戏谑。 对，没错啊，这首歌呢在2017年的时候真的是唱火了一大堆的这个旅游景点啊。 土耳其啊， 对，土耳其，你看 土耳其啊， 大家就是第一句歌词他提到第一个地方，我就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对， 为什么去土耳其？ 浪漫呀。 然后呢？ 然后浪漫呀。 还有那个土耳其那个冰淇淋的小哥哥是吗？ 对对对，是的， 调戏所有买家的小哥哥。 是的，是的。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在2018年的时候，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 最想去欧洲，最想去冰岛。 冰岛 这个是一直以来的梦想， 为什么？ 就是每年都在立 flag。就是前两天我的朋友他们休年假，然后就晒自己去冰岛的照片，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正好就马上圣诞嘛，然后就是冰天雪地，再衬上这个红色圣诞老人，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绿色的装饰，哇，那种就是童话世界的感觉，可能每个女生都会比较喜欢吧，就是那个公主梦，是不是？ 确实，你也可以去哈尔滨尝试一下， 啊、是吗？ 也怪冷的那个地方。 也安利了，去看冰雕、冰展。 对对对对、啊！这首第二首歌曲《带你去旅行》来自于校长。接下来咱们的榜单继续啊，第三首歌曲来自于，这个英文名应该叫 Seller。 Seller， 对对对，原唱来自于徐小凤，然后现在这首歌曲推荐的是来自于 Seller 的版本，叫做《风的季节》。不要问我推荐的原因，单纯因为它特别好听，推荐给大家一首《风的季节》， 来听。 进了我耳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每年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声间改变我一生，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从风沙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 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苟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也是一首非常比较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我其实最开始想给大家推荐的是那首来自于 Seller 的应该是翻唱徐小凤的一个版本，就是两个澳门的这个双胞胎男双胞胎演唱的一个《风的季节》的版本，也是非常的好听。但是这首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呢，也是带给我们更多的是那种七零或者是八零那种回忆吧。 没错，我们刚刚也是跟着音乐的节奏哈，然后也一起摇摆了起来。 对，其实说到这个回忆啊，这个在2017年里边，说说你最印象最深刻的一期榜单吧。 印象最那次我们去上那个就是新歌声挑战新歌声节目，是我跟思农嘛。然后当时就回顾到了一期就是全球就是最作呕的那一期。 不要说我知道那期榜单了。 对，那天你也在干嘛，所以那个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还有就是火锅吧，我记得当时就是我觉得跟美食相关的我都蛮印象深刻的。 那你这脑容量可够大的了，我的天哪。 所以呢，你的最印象 一直从六月份，那咱们俩最开始做的一直都是吃啊。 对，我觉得一开始那个无聊的那期也特别印象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期无聊，因为是第一期节目。 对对对，真的是。 对，所以那期节目真的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还记得咱们俩是在地铁上，就是从永安里一直坐到了传媒大学，40分钟的地铁，一直在想那期节目怎么做。 对，我们两个经常的灵感都是来源于路上，就是在路上 突然 灵感碰撞。 很有可能这个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就是下了个楼，出了个门，右转一下就想出下 期 节目， 出来了， 出来了啊！ 所以我们这是天才型主持人，是吧？ 没有这么草率的，我告诉你。 还是非常用心的为大家准备了哈。 没错啊，这个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们在2017年最遗憾或者是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在这儿跟大家这个来讲一讲，让大家欢乐欢乐，开心开心啊。这个刚刚为各位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说这首歌才真正是在2017年特火大火的一首歌， 霸榜。 真的是霸榜的一首歌。 对， 我先不说歌名，大家先来猜一猜这首歌是由谁来演唱的，一起来听。 来听。 Come and move that in my direction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 Oh, you

MV 也非常棒了， 做那就更厉害了。 对，八月四号的时候呢，歌曲的原版 MV 超过了 See You Again 啊， See You Again 是非常好听的。 哎，对， 那么成为 YouTube 网站上面播放量最多的视频，并且同日成为了 YouTube 网站上第一个浏览量达到了30亿次的 30亿次呀。 那么这个 MV 呢，也是 YouTube 网站最快达到20亿次浏览量的视频啦，创下了很多 MV 之最。 哎，没错啊。其实说到这首歌呢，我之前还想到在网上看到一段子，就是说这个这肯定啊，各大夜店这个肯定是主推的这种歌曲，因为它有很多的拉丁风情嘛，对吧？对，就是加上那种拉丁风情，它本身就是一首西语的歌，再加上那种浓浓的拉丁美洲的风情，就是很容易就让你跟随着音乐跳起来， 律动起来。 对对对，就是这夜店的风，咱们就不说了。最好玩的是，之前我看有一哥们说，就是楼下的烧烤摊儿。楼下烧烤摊天天晚上一开门就放这歌，一开门就放这歌， 这是为什么呢？ 这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这个放了一个礼拜之后，整条街的烧烤摊基本都会说两句西班牙语。 哇，这个应该是促进销量，就有点像那个什么药药，我说鸡蛋你说药之类的。 我说鸡蛋你说药，鸡蛋 药， 鸡蛋 十个鸡蛋 没有了。哎，这个 确实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听。 没错啊，这个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留言榜上有这人说，我在2017年最遗憾的一件事是我不跟他出去吃饭。 哦，这个你们私下建群解决一下私人恩怨哈。 哪有？是谁？哪有？看着我的眼睛。对不起，我错了。 是粉丝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对对 对, 对。 今天我们九八二活力榜呢，来跟大家做最后一期的榜单内容，是以一种歌曲的形式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2017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有好的回忆，有坏的回忆，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欢笑的，有流眼泪的啊，对吧？不过这些呢，马上都要随着2017年的小尾巴就要离我们远去了。陪伴了大家将近，应该是从最开始626开始直播算起，到现在应该是六个多月的时间。 半岁了。 对对对对，我们节目也六个多月的时间一直在陪伴着大家啊。这个肯定有不足的地方，但是呢也都是我们一心一意非常非常细心的为各位推荐的各种各样的榜单，以及很多热辣的评论，种种各种各样的，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在这段时间以来对于九八二活力榜，同时还有对于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大力的支持。正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挤着这个北京的地铁，以及堵着车啊，这个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来到这儿为大家做直播，哪怕直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我也特别开心能在这儿说话。 没错，因为尤其是看到大家跟我们互动之后那种就是共鸣，就哪怕我们不知道彼此是谁，不知道彼此在做什么，但是就感觉心灵上有了一座桥梁，然后就是建立在我们之间哈，就可以变成一种沟通的一种新的形式，就觉得特别的开心。所以说在这儿也是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关注我们活力982，关注我们九八二活力榜的朋友们。但是呢其实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半周岁了嘛， 对、虽然这个达到了半周岁啊，但是还是有一个比较悲伤的消息，比较sad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sad。 对对对，这个九八二活力榜呢，明年可能就不能再陪伴着各位了啊。但是如果大家，但是明年的节目呢，会比今年的更加的丰富多彩。哎，如果各位想继续就是还喜欢我们俩人搭档主持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明年在这个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啊。这个我们俩成功转行做了一名音乐 DJ。 对，我们就是是吧？我们就是游走在各种是吧？希望大家拭目以待一下我们明年的节目哈，明年的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挑战新歌声。那我跟大佐呢是搭档在周末版，我们会在周五、周六、周日跟大家相见。 哎，没错啊，也同时希望各位能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的节目，也祝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能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2018年的1月1号以及 2017年的12月31号。 总之新年快乐啦，非常 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最后一首歌曲啊，这个也代表了我们两个人的心声吧。The Sound of Silence， 沉默的力量，什么也不说，祝各位新年快乐， 一切尽在不言中。